据南朝鲜网报统一新闻报道，南朝鲜的53个市民社会团体6月28号在首尔的政府综合大楼前举行记者会，表示要求查明伪军曾在越南战争时期杀害平民的野蛮行为真相。